这个刚刚有同学问，就是说我们中医的这种说的这个伤肾啊，伤到肾之后你就会肾衰竭了吗？我想不一定，因为我们中医所认识的肾跟西医认识的肾没有到完全一样。就好比说西医认识的肾是过滤我们身体的液体，对不对？制造尿液，所以这是中医认识的肾的一个层面，而这个层面其实中医有很大一个区块把它丢到膀胱腑的功用，也就是肾的泌尿的机能其实很大一个区块我们中医算到膀胱腑的功用。那中医在比较对到这个肾脏的部分呢，其实比较是这个如何能够让你的全身的能量不要随着年龄消失，能够让你永葆青春，那个比较是肾脏的功能。就是那如果这个能够让你这个永葆青春的这个循环不够的话，那你会知道从这个区块蔓延上来你会什么，会腰酸，对不对？你会肩膀僵硬，因为气不够，人哪里就会硬掉，就是气不足的。因为我没有举那个原文给你们看，但是那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到十二经脉的这个断绝，就是十二经脉没有气的时候，都会讲到说，比如说哪一条膀胱，足太阳膀胱经在这里，对不对？膀胱经没有气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这样，就是那个头后面被抽住。然后如果是足厥阴肝经没有气的，男人的睾丸会被拉到身体里面，就是凡是哪一条经脉没有气的，那个经脉就会缩紧。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肾气啊，它流动的这个路径就是腰跟背跟分泄到肩膀来到后脑勺。如果你这些地方一天到晚就是紧的，那就是中医说你的肾已经蛮烂的啦，啊，就是他的肾的功能已经不够。那你这样的人，你这个人会怎么样呢？就会老得快，这是第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容易着魔。什么叫容易着魔呀？就是我们这个肾气啊，从这个后面输布上来，它这个好像它的，我只能用象征符号举，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水，那是一种类似水的能量。这个类似水的能量呢，它好像被命门之火烧热了啊，像是水蒸气这样过来。那到这个地方呢，有胆经有个穴道，督脉有个穴道叫做风池穴跟风府穴，这里让外界的这个比较寒冷的气能够进来，透进来以后呢，这个上来的热水蒸气就在这个头这个地方呢，好像聚集成云，开始下雨，然后这个气再下来变成水下来，能够滋润你的五脏。那人体的很多真实的水的位置是会受这个我们所说的水气的支配的，就是当这个地方循环很顺畅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的代谢就会很好。如果这地方循环的很不顺畅的话，你可能就会怎么脚上这样肉压下去都不会弹起来，就是身体的水代谢整个会很明显的受它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姑且说这种气它跟人的身体的水是有共鸣的，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啊，风池穴风府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我们人体对外的开口。那么虽然我们平常要靠它来冷却我们人体的这个热水之气，但是呢，我们平常如果大家有读《伤寒论》的话，就会知道人感冒也是从这边感冒起，就是邪气会从这边进来。那么邪气进来这件事情就会关系到我们一个比较这个灵魂领域的话题，就是所谓的着魔的问题。那比如说像有一个清朝的纪晓岚，他写一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他就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先生啊，有一天看到一个鬼啊，说我是你的冤亲债主啦，跟你要求和解啦，怎么怎么样。那这老先生就说，那我既然前辈子欠你那么多人情，那你怎么不早点来要我和解啊？那个鬼就说，你从前命门之火很够，我不能够靠近你，现在你已经老了，命门之火不够了，我才可以跟你沟通。就是那个鬼的能量要进入你的身体呢，必须要你这个地方的气已经很不够了，他才能够介入你的身体。那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命门之火很差的话哦，他的人哦会很容易被这种看不到的那种能量的干扰。那个干扰就包括到比如说有些人被判定为精神病，他是因为他情绪非常不稳定。那个情绪不稳定，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想一些乱七八糟事情想不停，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忽然会发飙发疯，那个部分有可能就是有外在的能量干扰进来。 而你必须要把命门之火补到很强，它那个干扰才能够被挡在外面。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着魔现象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临床在治疗发疯的人的时候，补这个肾脏的能量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不能说没有这回事，因为临床上我们是这样子在操作的啊。所以这一点你要知道。那相对来讲，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人意志力比较坚定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人啊，都比较不会被外界的事情牵动他的情绪，对不对？如果我要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说什么遇到困难了，我们就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就好好的去克服这些困难。那你会发现，当你鼓起你的意志力去克服困难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是比较不会动的。那因为你的心力比较凝聚，对不对？所以比较不会被外在的一些东西煽动。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没有很认同，就像现在有一些那个心理咨商的那些做法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让一些他的学员，其实心理咨商那个团体它本体上并没有什么错，而是学员之后会发展出另外一套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会认为说，我们人有很多情绪啊都没有发泄出来，所以累积在身体里面，人就变得有一些毛病，对不对？心理或者肉体的毛病，所以我们要让你把这些情绪宣泄出来，这样子你的身体才能够通畅，把这些累积的毒素排掉。那这个论点我想是也没有错啊，也不能说它错。可是呢，问题是有一些那些学得不好的做心理咨商的那些学员呐，学会人要情绪不能压抑，要让它流畅，就变成跟他的家人或者朋友相处的时候就说，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跟你分享啊，你现在做这事情，我这边有一种很愤怒的情绪啊，就变成一种威胁勒索他周遭人的手段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不对的，因为如果情绪它不能压抑，那是因为它情绪有毒，对不对？那既然是有毒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制造呢？对不对？既然压抑是不对，代表它是不好的东西，那不好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乱制造？所以有一些做那个心理咨商的人啊，那些学员他们学坏了，因为那些老师在处理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觉得情绪好像是认识自己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每天都要生出很多情绪，那这样子就已经走偏掉了。那真正在我们肾如果有志气的人，其实情绪是比较不会动的。为什么不会动？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其实中间是会受很多人的打扰的，对不对？有很多变因会来影响我们。那有志气的人就是能够不太受这些变因的打扰或者控制，然后好好的做到他要的目的地。那这个过程就意味着其实你是不太会起情绪的。相对来讲，对什么事情都有感受的人，他往往做到一半，人家说句什么话，他就心情受影响或怎么样，其实他达到目的地的能力不是就比较弱了吗？所以这一点啊，是一点。那如果一个人他情绪很多很多，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多情多感之人，就像你们有没有说朋友圈里面你们会说某某人说，哎，你这人很滥情，哎，就是看什么电影也要哭，然后什么人讲一句话你也要在意之类的，对不对？就有些那种多情多感的人，其实多情多感就不能算是对肾脏好的活动。好，那往往我们看到那些多情多感的人呢，就会有，我会发现多情多感的人就会有一种现象，代表那个现象称之为什么？称之为就是我们说的失智的现象。我觉得多情多感到后来就会失智。多情多感的人很喜欢煽动自己的感情，以至于呢，他这次考不好，回家就跟妈妈讲说，我下次一定会每科都考90分。那可是到后来考到了吗？没有啊，小助教都说考不到，那就说了不算话。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他的那个能量不能让他达到那个真正的目的，就好像只是空口说说而已，对不对？那但这种多情多感的人呢，就往往是像我从前有一个女同事啊，就是我们走进办公室，早上一进办公室，她就会说，各位同事，减肥是我女生一生的志业啊，大家要发奋减肥啊，今天就来减肥吧，明天继续减肥啊。 然后同事都被他这句话所煽动，都觉得对对对，我们要瘦啊。然后呢，到了下午，这女同事就说，我们公司后面那家蛋糕店198吃到饱，我们要不要组团去吃啊？他的志向就这样就消失了。那同学不要笑，其实我们人很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都在这中间就消失掉了。而这些东西呢，这种类似虎头蛇尾或者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的这种活动，其实都会伤到我们的志。那如果你是一个恶性的失智患者，什么叫恶性的失智患者？就是你的人生周期会可以让别人看到说，你常常在计划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做到一半就没下文了。这种人还是有，对不对？那这种恶性的失智患者，他的肾几乎没有办法补，就是你可以给什么补肾药，他的肾都不会再好起来。哦，所以这点是比较可怕的。你必须先脱离那个恶性失智患者的行列，你才能够补肾。不然的话，你如果一天到晚都是那种多情多感，每天都在立大志的人，那其实那个肾几乎是没有办法救啊。所以这是，那还有一种我们人的志这个东西呢，我常常说，我们在讲说，我们人生可能有在看不到的世界约来我们的人生轨道，我们要照它走。这其实就已经意味着肾的这个作用，在中医里面有包含这个志的作用，有包含你可以把看不到的更高世界的讯息呢，化成你的实际的行为这个能力。那也就是更高级的讯息来到你的身上，你能够抓住它，然后实践它的这种能力。那老子称为这种能力叫什么？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就当有人给你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你立刻能够把它用上，然后把它做好。那可是现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他会有些烦恼跟你谈，然后你就给他一些意见，他会说，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好有智慧哦，讲这些话我觉得太对了，然后在你面前说，我好感动哦，谢谢你。然后之后呢，你看他的生活完全照他原来那一套活，好像一点都没有接受你的意见，就是比他高级的能量他完全不能变成他的行为的一部分。那这样子他的肾的能量跟他也是脱离的，所以这也是属于恶性失智患者。那如果你遇到这种人呢，千万不要给他补肾，因为你的药都会开到水沟里面，然后到最后人家反而怪你，觉得说你怎么开的药都没有效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而我们的台湾人呢，又常常，因为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尊重小孩的好父母，还是有，可是我也有时候会遇到有些父母就是从小就剥夺他的小孩的选择权跟决定权，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替他小孩选择，然后让他小孩没有得到自己选择的机会。那这样的小孩长大了，就像我在他们助教他们的学校教书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有一个恶习，就是他将来出来之后，老板叫他做一件事，他如果做坏了，他就会觉得那是你跟我交代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啊，就他会觉得什么事都是他自己的事，都是别人的事，别人的事都是他的事。你看那种人与人的分位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什么事都会推卸责任给别人，那种感觉。这不是工作是这样子啊，现在很多都这样，对不对？ 是这样子啊， 那就等着， 是别人的错， 那就等着肾衰竭了啊。就是因为如果人活成这种人的时候，其实他代表他是从小大概有40%-60%以上的选择全都是大别人替他做的，那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动用他自己内在的那个系统了。那他跟他内在这个内在系统脱开的话，你如果去观察这样的人，公司也好，学校也好，你有没有发现那样的人脸色有点泛灰泛灰的，脸皮有点水肿水肿的，就是他那个肾不好的迹象，其实在他肉体上都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那种调性。所以被剥夺选择权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你想想看，一个父母为什么要从小剥夺小孩的选择权？说穿了也是很简单，就是恐惧嘛。因为他对于这个小孩子这一辈子的人生其实非常的不安，他总是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 所以叫他要这样要那样，对不对？怕你将来赚不到钱，所以你非给我考上什么大学当科技新贵不可。所以整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岛国，很多人的人生就是从生到死就是被恐惧所支配的。那这样的岛国，如果全世界洗肾患者第一高，那你也需要说难怪了嘛。而在中医的眼光，那真的是肾不能不坏啊。啊，当然洗肾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但是之前你就会感觉得到这一条都好像不太对劲啊，那些很多怪怪的感觉，或者是每天都是口渴的，因为这个水之气能够运行上来，你的口水就会比较丰富，你就会觉得嘴巴是润润的。如果你的肾气上不来，你每天嘴巴是渴的啊，所以然后口渴就拼命又喝吃冰，对不对？吃冰又更伤人气啊，反正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代偿反应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脏的保养，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完全没有用到开药的这个部分才是真传。你没有这个部分，你吃什么补肾药啊？不会有用的，我跟你讲，补肾药开给那种人真的是泥牛入海啊，就觉得这五金帝皇，这五金父子都白长白死了。所以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神魂易魄志这个五志里面呢，其实有一志它的存在是高于其他的几种情志，就是神。这个心这个东西啊，在中医里面很好玩的，心在中医是一个完全形而上的器官。那个我们中医的五行里面，这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就会有心肝脾肺肾五脏。那我们脏跟腑是相表里的呀，对不对？比如说肾对应的膀胱腑，这个肺对应的大肠腑，那么脾对应着胃腑，肝对应的胆腑，心对应着小肠腑。那可是呢，我们人体的经络有十二条正经，是不是？十二条正经，十二减掉五再减掉五，还剩二啊。那剩下的两个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三焦腑跟心包腑。那这个也可以说三焦跟心包是很特别的存在。那三焦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三焦，他写说三焦者绝毒之官，绝毒就是挖水沟啊啊。那在身体里面挖水沟的东西其实很单纯嘛，就是淋巴啦。人的淋巴系统不是就是人的水分的这个通的这些管道吗？血管之外通水的管道就是淋巴。所以如果你看《黄帝内经》的话，你会知道三焦是比较像是淋巴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看《难经》啊，另外一个中国经典《难经》，它就会说三焦跟心主都是有名无形。那心主，这个心的主人呢，到底是指心包还是心脏？其实这边都有点乱掉了啊，那我也不能讲得太笃定。但是呢，在《难经》里面说三焦是有名无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暗示一件事。而这件事情在《伤寒论》的开药里面是确确实实是这样在用的，就是人体的有形的淋巴系统，它还有另外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灵魂跟肉体的界面是有一个灵魂的模子的，这个灵魂的模子让你能够长成这个形状的人，不要长成八只手五只脚，就是这个铸造你的身体的这个灵魂的模子，其实跟中医说的三焦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这个是将来有教育伤寒论的课啊，会教到的东西，我们就先姑且这样说，就是我们只是说三焦这个东西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它好像一半是肉体一半是灵魂，有这个观点存在。那同样的心这个东西呢，也是有一点像这个调子，就是真正的那个心脏，如果你看最古的经典，你大概会觉得心脏这个东西是完全是灵魂上的一个器官。那肉体的心呢，比较会对应到心包，就是手厥阴心包经的那个心包。所以我们在治肉体的心脏病，很多很多的用药的方法啊， 会从《伤寒论》里面说的厥阴病的那条路开进去，也就是心包才是我们认为的肉体的心。那么肉体的心呢，跟灵魂的心合起来才算一个完整的心。所以一个心脏，其实我们中医说的一个心脏可能是心包加上心才是心脏。那灵魂的心是长什么样子呢？灵魂的心啊，据说是长的哦，像是一个把一个柚子倒放过来这么大一坨东西，那放在我们的胸部，大概胸部这里也会有一点凸出来，那个背后也有一块是凸出来，就是那个灵魂的心不是跟你肉体对齐的，是一个前胸后背都凸出来的器官。那这一坨东西呢，你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它的确是凸出来的？就当你为了什么人心碎大哭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哭的那个情绪好像前胸后背都凸出来了。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啊？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某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在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前胸后背是凸出来的时候，那样子你才会有那个身体感。就是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好像对，好对，就是长相思催心肝啊，梦魂入园关山难，对不对？就是李白的诗啊。那你们人在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会什么，好像我的胸口破了一个洞，就是那种感觉，那东西就是灵魂的心在运作的东西。那我们灵魂的心跟肉体的心有没有交界点呢？我想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背后啊，有一些穴道叫什么灵台啦，什么神道啦，那些穴大概会勾勒出那个地方好像那个有一坨东西，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有一坨东西是浮出来的，那是灵魂的心。那肉体的心呢，我们就中医在心包这个领域做操作啊。那灵魂的心是干什么？灵魂的心很简单嘛，前一阵子网络上不是在说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什么哪欧洲还是哪一个，有一个人他整个人的脑子都已经没有了，他还能够活，对不对？那你就会知道脑子都已经化成浆糊了，那个人还能活，还能跟家人讲话，只是笨一滴滴，那你就知道人的那个很多计算机能跟记忆机能根本就不在脑子里啊。就是我们的人的很多情感，对不对？像我的心碎，我的心痛，哎，怎么都不在这里啊，对不对？因为人的脑子就是一个只是一个传递一些讯息的介质，它没有到那么主导的地位。就像是科学家他们会研究说，如果你把一个人的那个脑子啊，比如说人的脑子，比如说某一个区块，他说这个脑的这个区块是负责调度人的五个手指头的，那如果这个人他受了一个伤啊，他少了一个大拇指变四个手指头，那原来分成五个区块管五个手指头那块脑的就会变成怎么样，过了两年三年就会变成只分成四个区块了，因为有个地方用不到了，就转移了。所以这个脑子是随便你要用它的时候，这是 format， 就是什么用电脑就用区隔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实质的意义。比如说你说想到一个什么回忆，我就常常说人的脑子真的可以回忆的吗？我们的人脑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人脑是胆固醇构成，就是一坨油诶，你去试验又是吃过猪脑汤没有啊，就是一泡油诶，一泡凝固的油诶，那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用来登录你过去看到所有画面的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录影带不发明成这样一锅油，一个油锅就可以烧录这个光碟，对不对？应该是更有效率啊，一辈子是都可以烧在这一坨油里面。问题就是我们的脑根本没有这种烧录的功能啊。那你们如果顺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人用催眠去什么，叫你把，如果人用催眠让他的能量很集中去读取一些回忆，往往都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那代表的确是有烙印下那个影像哦。那如果不小心催眠过头了呢？哦，我这辈子会怕水，因为前辈子掉到河里面淹死等等，那这一类的讯息哪里来的？你还脑子来的啊，对不对？就是人的心其实很多机能根本是在脑子之外的，那个在运作人的意识的那个能量叫做心。那心里面所拥有的能量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心藏神。那这个心藏神的这个神是什么呀？黄帝内经有时候有一些记录，他也不是直接在讲这个神，他只是讲说我们人啊，这个看病要一个好医生看病要看到那个的人的神，不要看到那个人的形。那他在讲那个看神看神这句话，其实 一开始会觉得那些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因为本来我觉得我认识的中医就是人有灵魂的身体嘛，对不对？我们要观察灵魂的身体发生什么事，不要只观察肉体。可是《黄帝内经》那句话其实不完全是在讲那件事。那再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说，他在用一些很迂回的方法在定义出一件事，就什么叫做有神。怎么讲呢？我们人可以学东西，可以背书，可是我常常觉得，我看了很多很多诊病的书，可是我的医术不见得很好。到最后那些医术很好的人，他的最后胜负的关键在哪里啊？是那个医者他有足够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他就是能够开对那个药方。我没有说读很多东西，可是到时候乱七八糟还是判断错误了，对不对？所以就到最后你有没有那个医术是看你有没有那个感知力，有没有那个表现力，而不是看你有多少的情报跟资料。那心里面的这个神呢，其实如果要说是什么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的神这个东西是不太会受到肉体的影响而被破坏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但你说什么这个已经变植物人了，什么天生就唐氏症，那另外算啊，那是肉体的输出功能已经坏掉，那不论。但是好比说有一位作家叫做海伦凯勒，他一出生他就是生病，对不对？然后就瞎掉又聋掉了。可是他到日本去的时候，他对于樱花，对于什么东西的感受，他写出来的文章会让日本人都觉得很羞愧，因为他有很深的感觉。那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手坏掉了，他可能可以用脚学画画，然后他脚画出来的画跟我们一般人用手画出来的画还是一样好。也就是或者有一个前阵子有一个书叫做五体不满足，一个人他可能身体都残废了，可是他还是能够表现出那么多的社会有贡献的事，他还是能够学习，还是能够工作。那你就会发现说，真的耶，人的感知跟表现的能力并不会很严重的被他的肉体所打扰。我们会以为少掉一块肉体很严重，但实际上以结果论好像还好。他耳朵听不见，他的眼睛看不到，但他其他的感知力还是存在的。甚至讲极端一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自闭症的患者，我就看过那个报道自闭症的那个电影，他的很多很多的感知的管道都已经坏掉了，但是他可以画一幅风景画，像电脑扫描一样这样的横的画的，或者是很多很多数字他可以立刻就运算出来，也就是他基本上那个感知力跟表现力是不会受损的。这个东西是中国人说的心藏神。那我们说前面讲到肾是一个水脏，心是一个火脏。这个水呢，它的象征符号，我从前教书的时候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会认为啊，水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个媒介质。中国人说天一生水，这个宇宙要产生我们认识的这个宇宙的时候，好像大宇宙之间要先有这个水，上帝才能够把这个水作为一个媒介，然后让其他东西现象出来。讲义上面有一段文章叫做天一生水啊，或者是写作太一生水，就是中国人传统认为说宇宙中要先有水，这个看不到的更高的世界才能把一些能量转换成看得到的世界的东西。那如果举一些我们现在说的一些例子，就是好比说书店有卖一些书，说什么拍那个水的结晶，对不对？他会说，如果你对那个水释放一些比较不好的念头，那个结晶就会呈现某种比较难看的形状。如果你对那个水释放出一些比较善良的念头，那个水的结晶就会很漂亮。所以你会发现，水在一个象征意义上来讲，它可以让看不到的世界的东西变成这个世界看得到的现象。那这个东西比较是我前面讲到肾的那个志气的那个部分，就是人有灵魂，灵魂有灵魂的故乡，那是看不见的世界。但是你要如何把它转化成看得见的世界呢？那个转化的象征物，在各种物质，在古代中国人能够看到的东西里面，哎，还是水这个东西比较好用，对不对？就会有它能够有那个转换的功能。那我们说水呢，它的象征符号是黑色。那水神的名字叫做玄冥， 那我们中国人说玄冥什么？玄冥就是黑摸摸看不到，对不对？那黑摸摸看不到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世界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那我们就是说冥冥之中是有报应的，对不对？那那个冥冥之中就是在指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所以水的这个意涵它是指向这个部分。那还有你说黑色，你就会知道黑色在物理学上面，黑色就是很多频率很高的光射到黑色的东西里面都不会反弹出来，对不对？黑色会把它转化成最低频率的这个热波释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黑会吸光而放热，那热能热波是比较低频率的光，那紫外线或者什么那些比较高频率的光是比较高频率的光，所以能够把这个高频率的能量变成比较低频率的能量，这样的一种象征物，我只能说是象征物，我不是在讲什么科学科技的正确性，而是这些东西它一再再讲到好像从灵魂的世界要什么东西降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 level 啊，这个转化的过程叫做水，叫做黑色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物。那这个火呢，心这个象征物呢，其实中国人是把这个火的象征物可以再细分成光跟热两个象征物。那心的话就是光跟热都是有的。那我们会知道光跟热就是它有一种能量呈直线的辐射出来，对不对？那你看那个肾的水的那个象征物黑色的水，它有点像是好像把什么东西都吸纳进去，对不对？就是吃掉光不会吐骨头的。那这个新的象征物就是一个能量能够辐射出来，那么这个能量辐射出来呢，如果你们同学如果能够把心想成一盏灯光的话，我想对于心的这个神的运作会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说心有神，对不对？那人怎么样叫做这个人的心力有变强呢？就是这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有变强。我常常会在教这个地方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哎，同学，我们不妨做一个练习，各位回家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不小心说错话，说错字，或者写字的时候写错字，这个频率高不高啊？就是这关系到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有没有很正确。那我们再说一个常常能够考验到我们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事情啊，就是有人问你要出门了，爸爸妈妈问说，哎，你去哪里啊？那我就说很快就回来了啦。那人家问的是哪里，你就说很快，这不是好像没有感知到人家的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人家要的答案吗？当然你可以说这中间是有种种不为人道的苦衷啦。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人啊往往是越来越活在自己以为的那一套里面，然后跟外在的这个感知跟表现越来越错开。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家都会答非所问，你问他说痛不痛啊，你就说哦，我人好累啊，不想活了。你觉得说啊，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舅舅今天有来家里面看我，就是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像大家的心力都很答非所问，那这种心力很涣散的人，他的心脏其实就会很容易坏哦。哦，就是你如果要自己心力好起来，就一定要练习自己什么情报进来，什么情报出去，就是感知跟表现要很精确很漂亮，不然的话你的神就不会有，这个人无神。那刚刚讲到失智已经很难听了，现在讲到无神之人啊，将来再讲败魂伤魄是什么啊？这样的人可多了，什么叫做还是人吗？啊，就是，那这个， 意思在我们世界上，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很严重， 所以中医才会变成没什么用的学问啊！你遇到这种人，你怎么能给他吃药嘛？我常常说， 我知道这个病用这个药救得起来，但是这个人中间搞破坏，你怎么办？那这个神它有一个特质，就是火的特质，就是一个发光点，它的光放射出去，那一定是越靠核心的地方光越密集吧，这可以理解对不对？所以心的这个能量，这个神要好啊，就包含到这个光的这个现象的一个所谓的秩序性。什么叫秩序性？就是人呢，如果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一定是自己过得最幸福，然后才有多的幸福可以分享给别人，这叫做秩序。可是很多人他是自己过得不幸福，可是拼命在爱别人，那这样的人他的神就会受损，因为他的那个心的能量没有对到路。所以我们说小孩子有赤子之心。什么叫赤子之心？就是他想要玩的玩具，他想要吃的东西，你敢拿走吗？他哭给你看，这就是赤子之心。很自私的才是赤子之心。像我们中国人要恢复赤子之心，可是没有人好好给我恢复的。像我小时候就记得，我小时候是这样子哦，比如说在家里面玩啊，然后不小心这样啪头碰到墙，然后就有点痛啊，然后我就坐在家里面，在我小时候那很小，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哭。如果大人在旁边就哭，这样他就会来呵护我。那如果大人不在，那就不用哭了，继续玩吧，反正哭了也没用。你知道，这就是赤子之心。那中国人就是很可怕，就是竟然哦，儿童故事有一个故事叫孔融让梨，就是孔融开始让梨的时候，就是人学会对自己冷漠的时候，那个时候心的神就是第一次受损的。那人啊会对自己冷漠这件事情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哦，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这是基本中的基本。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你给他一块这么大的蛋糕，他还没开始啃，你就给我一点就不要，然后他就开始吃，然后吃到他终于饱了，好，他就会说哎，对不对？当自己够幸福了啊，我就可以分你一点，这就是赤子之心的表现。所以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就是在伤心，就是名副其实的伤心。如果你自己不幸福，还对别人那么好的话，你这么做就是在伤心，就是一定会感觉到我很伤心啊，就是。那对自己冷漠的人呢，就像我说上次我讲到说，有上次有一个荷兰人到台湾来教这个对应点，但那个手指头是少阴心经还是厥阴心包经啊，我忘记了，小指头忘记了，好像是，反正他有一个对应点是这样子，他就说如果你触碰这个地方的话啊，就会唤醒一个人的某一种自己能量上的伤害，而触碰这边所造成的伤害就是冷漠。而我必须要说到冷漠，才能让同学知道心主喜是什么东西。我们人呢，本来啊，当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好的时候，都很好的时候，人会有一种能量，好，叫做生的欢喜。生的欢喜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我活着我就快乐，因为我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生命能活生生的。那这个生的欢喜，我在教庄子课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比如说你看啊，李白有一些写得很好的诗都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写的诗，比如说就是喝酒睡着了，然后起来看到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就是都是一个人很无聊的时光，就是别人过那么无聊的时间，就会觉得无聊的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可是一个感知力跟表现力好的人，他就过了那无聊的三个钟头，他也觉得很有滋味，就是就有一种活着就会快乐的感觉。那就像我很常常会觉得一个诗人写他一个人的时候的诗是很有意思的，就像徐志摩的号称女朋友林徽因啊，他有写过一首诗叫做六点钟在下午， 就是一个下午六点的时候，好像有个人在旁边抽了一根香烟，然后下了一场小雨，那是多么无聊的一个情况啊！可是他写出来那首诗，你会觉得很动人，就是他写下去的那个五分钟，好像就被框在一个画框里面，你可以永远的拥有这五分钟，那么的美。所以就是你如果有足够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活着就是很快乐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神的时候，人呢就会处在一个空荡荡的感觉里面，而那个空荡荡的感觉我们就称之为冷漠。什么叫冷漠？我甚至可以说，不要说对别人冷漠，我们先说对自己冷漠。一个对自己冷漠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遇到痛苦，他不解决，他忍耐，他会放弃掉，不处理这件事。所以中医有一些典籍会带到一句话说，一个人心力很强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心力很强的时候，他会很怕痛，可是不怕困难。心力很弱的人呢，很不怕痛，很怕困难。你能够明白那个差距吗？因为心力不足的人，他会容易忍耐，他会觉得这个痛啊，就算了嘛，不要处理他，就他自己不太想爱他自己，所以就忍着就算了。所以忍耐是一种心力不足而失神的行为。那如果是一个心力很够的人，他感知力很清楚，对不对？我再痛就赶快让他好起来，不能再痛下去，就对自己很有热情啊，所以就会赶快要把它医好，不要再继续痛下去。那现在很多人都是每天痛着，每天也忍着耶。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每天身体不舒服，每天都忍着。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对自己很冷漠。那自己对自己冷漠的人，其实他就会丧失一种能力，就是丧失了如何能够自己一个人让自己开心的能力。那当一个人丧失了自己使自己开心的能力，丧失了这个生的欢喜的感触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一种代偿反应，就是他会需要别人来使他开心。而那个被人讨好的那种开心的感觉，我们称之为喜，称之为高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有些父母他会觉得，儿子功课考好了我才会高兴，儿子拿了奖状为我争光了我才会高兴，人家说我很优秀我才会高兴，人家给我面子我才会高兴。这些种种种种的高兴，其实都在暗示一个人已经失神了。本来一个人是要有能力自己给自己高兴，自己带给自己快乐才对的。比如说你如果觉得人生乏味，对不对？那你就好好的设立一个目标，为他去读书，为他做研究，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让自己高兴起来，对不对？就算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很乏味的下午，如果你一个人能够让自己高兴，他也可以觉得说，哎，我今天来学一道新菜，去买一点新的材料，变个花样，把他的这三个钟头当做一个艺术品来创作，这样人也会很快乐，对不对？就但是丧失这些快乐的人，他就会变成需要别人来容许他快乐。那见这样的情绪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高兴的情绪。那高兴的情绪呢，其实对人是很不好的啊。像老子呢，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写过一个阴谋论，他说如果你要挫败一个人，就要先把他捧起来。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是真的哦。一个人如果能够被人弄高兴，其实他就可以被人弄生气。罩门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心要稳，要不动心，才是我们中国人中医说的阳秘乃固，就是我们的心的能量越够，它越会凝聚，越不会被别的东西波动。可是呢，我们的心已经空荡荡了，像个虚浮的气球一样了，你就会希望有人帮你拨上天堂，不要把你打下地狱，就是你的心已经变成一个人家很好波动的心了。那高兴一样是一种被人家波动的感觉。就像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经验，就是我从前有一次啊，在教中医基础班，就是那次我还蛮用功的。然后呢，我就教完了那堂课，我好高兴，我觉得我进步的真的很多。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去跟朋友讲，我 跟你讲，我今天过了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教的比过去好非常多。然后这样打了一轮电话之后，第二个礼拜再教，功力大损，教得很烂，然后又爬了几个礼拜才慢慢爬回原来的水平。所以原来你高兴的时候是会丧失心力的，就是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会受损的。那这个东西在庄子里面呢，像庖丁解牛，有没有听过这故事？就是他就算杀一头牛也要发挥最高的感知力跟表现力，让杀牛变成艺术。他一刀过去，那牛已经散成肉块，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然后呢，当他这一刀又比过去的功力更精进之后，紧接着庄子写一句话，为之踌躇满志，就是他要那个要满出来的那个自我喜悦之情，他要把它踌躇住，就是要把它拉住，不可以让自己高兴。踌躇满志的意思是说，不允许自己的高兴动这个念头。如果你在进步的时候，你的心力、你的感知力、表现力有进步的时候，你只要一高兴就会散掉。我的人生体验是这个样子，非常怕这个东西，就是功力在进展的时候最怕高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这件事情我是自我警惕的很严格的。我常常会，我不有些同学如果跟我比较熟，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同学在夸奖我的时候，我的脸色是这个样子。那个因为有人在惹我高兴，我的那个提防跟提防人家惹我生气是一样的，就是我在心里面是非常用力的呐喊，我不可以高兴，我不可以高兴，高兴的功力就坏了。所以哈，这是一种执着我是硬的来，所以不能叫执着。你知道什么叫硬的来？就是如果你已经高兴了，然后用力把它压抑住，那是自我欺骗。那要在那个情绪发生之前就养成不发生的习惯，是那种感觉。那这个跟执着的差别那我庄子课比较有花比较多的那个篇幅在讲。那在这里的话，我只能说，你就当我执着就好，没关系。那个，所以我有一次在那边跟那个，因为你知道我的那种错愕，就像我们普全学堂的王老师，有一次看到我在教庄子课的时候，我妈妈跟姑姑来开母姐会，就他们来那边见面，因为他们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然后就来听我庄子的课。那王老师就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你妈妈跟姑姑都来给你，都来支持你这个你的你做的事情，你家人都有支持啊，然后意思就是说这感觉应该蛮温暖的然后我听了之后就这样子，就觉得我要为这个高兴吗？就觉得任何外来的世界要波动我快乐波动我高兴我都不要就是这是一个先对自己冷漠了才会希望别人的支持来让你快乐。那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不要对自己冷漠，我教书我就尽全力教，这样我就可以在教书里面得到很大的快乐。那你要不要喜欢那随便。那当我在教这个心，就是说高兴是伤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来反将我一军。他说，老师听你讲这个课呀，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但是怕伤到你的心，所以不讲了。意思是说，他可能要原来想要夸奖我两句的，但是怕我伤心所以就不要夸我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知道，你平常答非所问是伤神，对不对？然后呢，对自己冷漠是伤神。那对自己冷漠的代偿反应就是需要人家给你高兴，那这也是一个心神已经受损的现象。就像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台湾人有所谓的官太太病？什么叫官太太病？就她丈夫是当很高的官，然后呢，这个太太呢，早上起来就是对着镜子在那边梳妆的时候，就觉得，唉，我看起来好老。然后呢，可是一个大官的太太身边会围很多小官的太太，你知道吧？他们那种社交活动，然后旁边就会有一群小官的太太说：“啊，夫人，你哪有老？你看起来容光焕发，你看起来美极啦，什么什么这样一直讲，对不对？”他就拼命在哄着他高兴，对不对？就是有那种官太太，他的一举一动，他身边人都不允许他不高兴，拼命捧着，拼命哄着。然后那样的官太太都是很快就痴呆或者心脏病，你知道吗？就是伤心。所以人千万不要轻易的给别人高兴，就是伤人家心就当那个大官太太受到这种密集的伤心的洗礼之后，很快心就真的毁掉了就痴呆是一个面，心脏病是另外一个面。所以这个 很讨厌哦，就是高兴散心扬。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记得，做人不要忍耐，忍耐就违反了这个赤子之心，这个秩序。哦，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心的能量就会坏掉。所以做人不可以忍耐，这是一点。那这个你们为什么一直在笑？ 老师很不能忍耐。 啊？ 从小老师不是这样的。 哦哦，你们从小是忍耐是对的是吧？忍耐是美德是吗？ 对啊。 啊。 所谓 的 是圣贤。 忍耐啊， 老师 你刚刚讲说忍住不要高兴。 哦，不是忍住，我常常说忍耐是你先高兴了才在那边压他。我们练的东西叫做撑得住，撑得住就是一开始就不要生气，一开始就不要高兴，那个跟忍耐不一样。已经发生那个情绪，你再用力压那没有用。哦，是一开始就不要让那个情绪产生，这样撑得住。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犯怪，你就是不要生气嘛，就是要撑得住。那你已经生气了，再假装没生气，那就忍耐，那就伤心。那么，所以忍耐也是一个很讨厌的伤心的事情。尤其现代人都说忍耐是美德耶，可是你要知道，同学一定要记得，忍耐是说穿的就是一种自己强迫自己对自己冷漠的活动。能不能听懂这个意思？就是本来你可以多做一些什么让自己更快乐一点的，可是你却不做。所以忍耐它的基础是对自己冷漠。那忍耐到后来你会觉得我在为别人活，因为你都没有在爱自己。所以另外一个要让心好起来不要受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止恶，或者我们说是不心软，止恶。那止恶的相对是什么？就是心软。心怎么可以软呢？对不对？这个我们说心是一个光的放射，是一个生命能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心给出去的能量，我们统称之为什么？统称之为爱啊，对不对？外国人那个卡片都要画很多这种形状的东西，对不对？那爱的特质是什么？同学有没有想过？爱的特质就是你对别人做了一些什么之后，对方会好起来。好起来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会比较健康，他的心灵会比较健康，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人呢，他给对方的爱呢，比如说给对方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原谅，更多的体贴，更多的方便，然后对方就坏下去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在人生中会遇得到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温情、包容、体贴，结论是什么呀？结论是对方被你宠坏了，意味着你顺从了他的不好的习性，而他在你面前可以不被责罚，以至于他可以坏下去，就更肆无忌惮的坏下去。比如说我常常举例子，就像有那种一对男女在交男女朋友的时代啊，那女生就会说啊，这我好笨哦，我都不知道怎么做。那男生就说啊，没关系，这事情就这样做就对了，就替他做决定，就怎样替他想。他就让那女生就会说哇，你好厉害，我都没有想到。然后怎么样？其实就女生懒，对不对？然后男生就故意表现他有爱，然后这样子爱情长跑3年，结婚再长跑8年，变成老夫老妻啊。然后到最后他们到了40岁的时候，那一对男女的那个语言就变成这样子。那男生就说，我家那老婆啊，是什么废物嘛。那那个太太就会跟她朋友打电话说，我跟你讲，我跟这个老公相处在一起，我根本人生已经没有自我了，我一点存在价值都没有，什么都是他决定就算了，我根本就没有被当作一个人来尊重。你知道，就是两个人都变成那个跷跷板就翻掉了，你知道。所以你原来以为你在付出爱，你在心软，在疼爱，到最后人都坏下去。所以人不可以心软，这是保存心的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付出爱而别人坏下去了，那你这个爱就非常值得反省了。那我们台湾是非常会心软的国家哦，我们台湾的人非常讲究心软。所以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玩的不成文的法律，叫做可怜人必胜，受害者无敌，听过没有？就是台湾人只要一说自己很可怜，大家都只好来顺从你的意，对不对？大家都拼命叫我很可怜，即使他再理亏再邪恶，他都可以叫嚣自己的可怜，然后别人就不敢惹他了。就是在台湾只要说自己可怜就有免罪权。 那这样子的话，岂不是你就利用别人的心软，让自己可以坏下去？那这样子的一种活动，对心怎么会好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对别人心软，因为你的心的光根本发不出来，你没有办法让人好起来，你只能够让人家坏下去。可是偏偏我们很多人就在心软的时候觉得这也是爱。所以心软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在从恶，在帮助别人的邪恶扩大的时候，而不要认为自己是在爱别人。这观念要转过来，那转过来之后，你的心神才能不受伤，那关于心的很多作用才能够好起来。否则的话，心阳不够，你想想看，人呐，只有心脏不会生癌症，对不对？代表心这个地方的能量对人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的，就是什么冷冰冰的不通的能量都要靠这个心的阳气来通破它。那你心软到后来，那如果你后来得了什么癌症的话，那就不能怪别人了，因为你的心没有能量了嘛。哦，所以心软的人得癌症。那心软在台湾又常常跟慈悲混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什么吃素的啦，慈济的啦，得癌症的可多呢，高比例啊，高危险群啊，对不对？你不要随便心软嘛，那个猫啊狗啊鸟就杀下去就好了嘛。啊，就是开玩笑的啦，那个，但是就是你要知道，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慈悲为怀啊，有时候会后患无穷，伤了别人的人生，又伤了自己的身体啊。那所以今天课先上到这里。